音樂可以是詩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成寨有樂。 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是 啦，要打破网台的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今晚我哋嘅主題咧就叫做劉進圖的世界 ，Kevin's World。咁劉進圖嘅世界除咗佢自己私人嘅世界之外咧，佢個人世界仲有佢睇點樣睇個世界。咁頭先阿劉進圖提到咧話，喺廣英年代至到特區政府嘅年代咧，有重大事件咧都港督或者特首咧都會委任一啲人，好多時都係法官啦嚇、就會做個獨立嘅調查報告。咁啊～這個報告咧的建議，咁睇下政府係會唔會跟隨？咁唯獨咧，九二八雨傘運動咧係冇委任到任何人咧係做獨立調查報告嘅。 依個係一個好大嘅錯失嚟嘅。 咁係咪佢你呢個冇之後咧，就話其實呢件事點樣？對唔住，你至少我想問咧，咁。就在最近咧，就阿胡志偉咧，據講就話冇經深思熟慮啊，即、就是、民主黨嘅黨主席啊，冇經深思熟慮情況之下，噏咗話不如咁啦，九二八咧之後咧放曬嗰啲即係被捕嘅人啦，嗰啲黃絲帶啦，特赦嗰啲黃絲帶，以及特赦埋啲差人，包括七警同埋呢個朱經緯。嗱呢單嘢你又點睇咧？ 我想他的出發點就是想去締造一個有利於社會和解的環境。這個出發點是好的， 因為最近在搞大和解，有這個跨黨派的大飯局，由鍾國斌提出來， 所以我說出發點是好的，但可能他不太理解呢特赦這個權力的由來和運用。其實这个权力呢是由港英年代总督享有的权力延伸到成为基本法里面特首的权力呢、但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力任你自由运用的。它其实有一套的规章制度呢规范着来到使用的。譬如通常的特赦权是怎样运用的呢，就是说即是我们有一个长期监禁的刑罚复核的委员会。那就这个委员会呢就会定期呢去检视一些即是长期监禁的个案。通常如果建議減刑或特赦是基於人道的理由，譬如囚犯是患了絕症，或者譬如他是少年犯犯案的時候都未成年，已經坐了很久監了。 用個字呢我估十幾年前都去等待 因為黃法樂嘛， 法樂啊，係啊， 咁所以即係嗰個所謂特赦權咧，唔係一個任意而行嘅特赦權嚟噶，佢係有規章、有制度、有先例、有準則噶，即係咁你話如果 在这些规章准则以外的特色，在我记忆中的历史呢，就是70年代初期廉政公署成立之后，就是因为当时呢警队呢贪污呢是结构性的太过普遍，所以呢如果你所有就是贪污的警察你全部都检控呢，个警队可能要解散了再重组，所以当时呢个港督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措施，就是说未被检控那些你嘛就既往不咎，即是一筆勾銷，但是將來你再犯呢就即事必檢控的 了。嗯，我記得還有一個當時麥理浩都說，他說若果是事情是個犯案是太嚴重，他們 都會去查繼續追究下去的，但基本上就寬恕了1977年的時候。 所以你看看譬如70年代因為要 不是寬恕是特赦， 因為要建立一個廉政的公務公僕的文化，所以呢即係你要有一個咁樣嘅特殊的一次過嘅安排，咁以至到呢後來呢即係變成長期呢，就係話針對嗰啲長期服刑嘅作出一個人道嘅特殊處理，特色係咁樣用的，就唔係話啊而家有個政治運動喎，咁我過咗啦，咁我哋呢就想個社會呢擺低嗰個爭論同個撕裂，咁所以兩邊做錯嘅我哋都唔檢控啦，咁呢個呢就同嗰個我哋過去嘅規章制度呢就唔係好符合，同埋你咁樣做呢好容易開一個壞嘅先例，即係話個特首做一個酌情嘅政治判斷，哦呢一個事件呢值得運用特色喎，咁佢就去做特色，咁呢呢個對個法治嘅衝擊會好大嘅。 哦，咁啦，好啦，而家即係特赦，你覺得個可行性係冇嘅？ 喺香港而家眼前呢個處境咧，即係 針對嗰個雨傘運動嚟呢件事。 嗰個雨傘運動咧，嗱有一啲已經係檢控咗並且定咗罪服緊刑嘅，有一啲咧仲係檢控咗就等緊審訊嘅，有一啲咧拘捕咗但未檢控嘅，明嘛？即係單係要處理不同嘅人，如何能夠做到一個公平咧？都極不容易，係啊，因為你唔可以就咁講特赦作為一個概念，你要公平嘛，係咪先？即係如果唔係話，哦，點解赦佢就唔赦佢啊？咁你話啊，依個咧就好彩，佢未被檢控或者未被定罪，赦咗先， 係， 咁啊坐緊嗰個就唔好彩啦 ，sorry， 即係咁依個好唔公平， 嚇， 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依件事咧，即係不能夠未經深思熟慮噶。即係特赦唔係一個輕率可以隨便講嘅問題，要嗱，你話調翻轉頭喎，如果你2014年發生咗運動之後，你馬上成立咗一個獨立嘅調查委員會，委員會經過深入嘅調查，將個真相咧公諸於世，咁然後咧社會大眾咧係有一個主流嘅民意，認為應該特赦，立法會又通過大比數通過決議支持特赦，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行政長官考慮運用呢個特赦權咧，都還有理可據喎，明白？如果冇一套咁樣嘅客觀機制準則咧，你隨便去酌情特赦咧，係對個法治衝擊好大。 嗱，即係話冇一個獨立調查咧，其實已經咧係 你冇咗公平行使權力嘅依據。 係啦，係啦。 嗯。 喂，咁但係大和解你又點睇咧？啊，冇講條先，我有一樣嘢啱啱諗起嘅。關於話特赦或者放人咧，呢樣嘢咧，特赦就一個好法律嘅名詞啦嚇 ，amnesty。咁啊，關於放人咧，原來1967年暴動嘅期間咧，根據啊金搖如嘅回憶錄，即係前文匯報副老總啊，叫金搖如，咁啊走咗噶啦。佢嘅回憶錄係講六七暴動嘅，其中部分講六七暴動。佢話咧喺六七暴動初期咧，原來港英政府係求和嘅。點樣求和呢？就派人咧，派中間人揾佢同佢講。咁當時港英咧，佢哋係佢要渠道，佢要點樣同你啲左仔左派咧，或者呢個中共咧係聯絡。咁啊，揾咗咧《華僑日報》嗰個老總叫做岑財生。岑財生就有日去揾阿金耀如。咁咧，岑財生咧就帶港督嘅 message。佢係 messenger。就話俾阿金如如聽，喂，即係後港英政府，即係政府咧就唔想你再搞落去，即係唔好再咁搞落去。 你哋可唔可以停止？ 嗯， 若果你哋停止咧，我哋拉咗人全部放曬。 嗯， 咁啊，金耀宇咧係最後將呢個信息係帶翻去俾新華社嘅。 嗯， 但結果當然係冇聽啦。咁結果咧就係六七暴動啦，就是、我哋今日所知道嘅六七暴動，啱啱今年係五十週年。 嗯， 港英政府可能都會用呢種咁嘅方法去處理。咁但當時暴動進行期間啊，初期啊，你話呢個例子係咪 如果通過咁樣嘅一個特殊舉動，令到中英兩國係達成咗個共識， 嗯、 令到香港社會係迅速恢復翻一個和平嘅秩序咧，咁我諗即係香港市民可能都係會接受、會理解嘅。咁、 嗯、 但係我哋講緊嘅，即係你剛才講緊嘅依個一個好特殊、好特殊嘅情況啦， 嚇、 嗯。即係同今日嘅情況能唔能夠類比咧？我都有懷疑 啦。我估就唔可以類比啦。咁、啊、因為咧我睇過港英時代嗰本書咧、 嗯， 可能唔止佢一本書講，但係咧、嗯、我係喺亂書裏面收到一個信息就，就係話港英政府咧唔係完全等於倫敦政府， 嗯、 港英政府嘅利益唔係完全等於倫敦政府的利益、 嗯、 而港督的自主性呢是相當之強的、 嗯 啊、很多時候有些港督的決定呢、嗯、未必倫敦是同意港督都會實行的、 嗯、 而港督很多事務都是終極的決策人 不一定、 啊、有很多事務不是全部、啊、還有一件事呢、有些人說、我看是一個很大的誤導現在這些人、嗯南即係深南嘅人士講話、嗯哎，其實而家特首嘅權力大過港督，呢、嗯這個唔係真嘅、 嗯。 港督係三軍總司令。 港督嘅權力大過特首，呢、這個係、嗯、但係咁樣嘅比較冇好大意義， 嗯、 因為唔好忘記喺殖民地年代，港督雖然好似憲法上獨攬大權， 嗯 就是、但係佢係受制於英國下議院，英國有一個民主嘅議會， 係 啊，依、這個係唔同嘅之處。 啊！呢、這個包括埋就係、是、廉署成立咧，即係其中嘅原因就係咧，英國嘅電視台喺香港拍攝到香港啲差人咧就收規， 嗯， 就收錢收黑錢，咁喺英國電視台播出，咁啊英國嘅反對黨啊，當然群起而攻之個執政黨啦，係造成呢個壓力。咁我估當時其實佢都想做啲嘢噶啦。咁英國嘅民主國家壓力咧，係喺點講 trigger 咗。trigger 咗香港呢個殖民主政府咧，要成立呢個廉署。 嗱、可以類比嘅地方係話，今天做行政長官嘅人， 嗯、 不論係梁振英先生也好，不論係林鄭月娥女士也好，喺佢處理民主派、非建制派嘅關係上面咧，佢都唔係完全自由自主嘅，佢、 嗯、 亦都要考慮中央政府嘅取向取態。譬如最簡單，即係係咪翻翻回鄉證俾某啲泛民主派人士？唔係行政長官嘅決定嚟嘅， 係 中央政府嘅決定嚟嘅。咁、 嗯 啊、能唔能夠即係雙方都採取積極嘅步驟，而達成某種程度嘅和解呢？即係唔係一個雙邊關係，其實係個三角關係嚟嘅。 啊我會講得會多少添，就算係阿爺，即係中共咧，好、多人都講話係中蘇嚟嘅，但係佢唔係一個 decision maker， 而係有好多派。咁我唔知嘅，佢哋跟著邊一派，太複雜啦、嗯，可能我哋唔知道。但係咧，好多人都係咁講話，唔係單數係中蘇嚟嘅。咁令到香港咧，這個特區政府咧，有好多嘢咧係唔可以作一個終極嘅決定。尤其是政治事務，所謂政治事務最大一件事最近的就是當然是八三一啦，當然是雨傘運動啦。 嗯 嗯，你點回應？ 事物咧有兩方面的，即係你提到嗰個八三一，咁講我確實係對香港政制發展一個很大的約束，很大的局限。咁但係，譬如喺佔領運動爆發初期，你都記得頭嗰幾日係傳出好多嘅風聲，言之鑿鑿話喺國慶節假期結束之前就要武力清場噶啦。 嗯。 電視鏡頭影到咧嗰啲即係彈藥啊、槍支啊都運咗入去，即係政府總部啊、特首辦啊咁，甚至咧一度都掛嗰啲紅旗出嚟嚇， 係 話可能開槍， 你要散開，否則我就開槍啊！ 咁但係到最終，即係特區政府係保持咗克制，冇開槍 嚇， 咁。亦都有消息話咧，依個係中央政府落嘅命令，係約束住特區政府。點解呢？因為如果一開槍，你嘛，即係就算俾你驅散到群眾都好啦，你槍聲一響咧，資金就會外流噶啦，股市、樓市就一定大跌噶啦。咁到時損失最大嘅係咩人呢？ 中共 係所有喺香港你 投資嘅 有資產嘅人，咁包括本地一啲富人，亦都包括內地好多富人，包括嗰啲高幹嘅親屬啊、朋友啊、富商啊等等。咁所以即係某個程度上面嚟講咧，依個又係一個制約嘅因素。即係話要維持香港嗰個社會嘅穩定，即係依一個係對於特區政府、對於中央政府嚟講咧，係一個制約因素嚟嘅。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要保住，这个是制約因素来的。你想想为什么隔了一条深圳河、即是隔离那边，即是你 Facebook 又看不到啊， 是啊， Google 又用不上啊， YouTube 又不上得啊， 很多资讯看不到啊。喂，深圳都是金融中心来的、 是的，自己 出国内的金融中心。 是两个我们会日日都听到的要报去指数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隔了一条深圳河，香港这个金融中心Google 又要容許， Facebook 要容許， YouTube 要容許， Bloomberg 要容許，全部都要有呢？ 是 因為你國際金融中心嘛，是不是因為北京很喜歡這些資訊自由流通，是不 是 因為他很認同我們那套新聞自由、資訊自由的理念，而是因為他知道你要做國際金融中心，你就要容許這些資訊自由流通、你不可以刪掉它。所以這個就是因为要做国际金融中心，所以构成了一种制约。构成了一种制约。我们不要忘记，即是84年签联合声明的时候，当时的一些制约，譬如当时中国七成的贸易境外投资经过香港进行，即是说大陆经济靠香港支撑发展。当时很想用香港一国两制这个模式向台湾展示，即是吸引台湾和大陆傾，即係和平統一。當時中國好緊張國際輿論，好希望爭取國際輿論嘅支持，因為中國喺國際上面咧話語權仲唔高。今天呢幾個因素都冇曬啦，都冇曬啦， 係冇曬啊！ 咁所以話，即係點解即係基本法裏面所規定嘅東西，即係而家會得有好多係重新再詮釋。重新再演，譬如什么叫爱国者？84年10月3日邓小平见香港代表团的时候讲爱国者，你明白？爱国者治港他是这么讲的，即是什么爱国者？你只要支持 回归， 就是回归，你明白？ 就是爱国了， 你信资本主义也得，社会主义也得，奴隶主义都得， 是， 你明白？现在讲到明的，港人治港，你明白？就是左边的一定要有，右派的一定要有，不過最好中间的占大多数，那大家就心情愉快一点、一国两制就实践顺利一点。今天呢，这些中间占大多数啊，左派要少数啊，没人再讲的了。 没人再讲，你看看众咨询委员会委任什么人下去，入去就知道了。 会变成全部都是所谓爱国者主导而那个爱国者呢，就是收窄了的定义。 非常之窄啦，我知道你老哥咧就好客气啊，好温文尔雅啊，咁你话我会用咧就梗系近亲繁殖， 唔系，但我想讲咧就系呢啲嘅转变咧，你要睇到佢系有啲深层次嘅原因嘅。 嗱，第一咧 个原因就系刚才所讲啦，客观环境变咗嘛，佢经济已经崛起咗啦，佢完全唔需要靠香港，佢喺国际上面好有影响力，而且佢都唔再在乎香港系咪可以对台湾产生作用啦。 啊！呢、這個就係真，呢、這個就係真。但係香港嘅作用咧，係佢講唔出口啊嘛。 但 係佢講唔出口啊。 但係咁唔表示佢完全冇咗制約作用喎。因為點解咧？仍然有一啲有效嘅制約，譬如國際金融中心係一個制約。 我哋有一个独立嘅法治制度，呢个系一个真实嘅制约。 佢需要嗰个 endorsement 啊，进同埋出咧，佢啲资金，无论见得光或者唔见得光嗰啲。 所以我哋睇，譬如我哋喺传媒行业，即系要睇新闻自由嘅前景。你话新闻自由仲有啲咩前景？如果你话仲有抱有希望，你个基础喺边度咧？个基础就系话，如果香港继续能够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资讯能够自由流通，咁我哋就仍然有一个客观嘅基础咧，去提供自由嘅新闻资讯。 嗯，好啊，你呢、這个。嗯这个绝对同意啦，我估中共是知道的，北京是知道的，他不讲出口就有些事情。香港某些左派人士或者深蓝急那些事情，我很怀疑呢，是不是这个中共中央真的这样想。 但是他有其他， 但急到似层层，但是我怀疑中共中央是不是真的这样想。 但他会有其他的方法的，即虽然制度不变，譬如举一个例子，回歸初期，你可唔可以想象到大陸資金公然嚟香港收買香港媒體啊？唔會發生噶。 嗯， 你嘛，即係因為有好 公然，你講公然，但暗地裏咧，佢透過第三者或者啲紅色資本家或者係半紅色資本家嗰度有做。 亞洲電視個例子啦，係講緊。嗯，但係佢唔敢公然啊嘛。 唔公然啊。 但係而家咧冇約束。冇顧忌噶，譬如馬雲買南華早報係公然噶。 係 最近嗰個內地公司咧提公開提出收購邀約，想買無線30%股權咧，公開噶， 係 完全冇任何嘅約束，冇任何嘅顧慮嘅。 嗱，你講緊1984年簽聯合聲明嘅時候咧，有幾個客觀嘅因素要睇噶。第一個咧，當時嘅人民幣唔係 hard currency。嗱，可能好多人而家唔知道咩叫 hard currency。hard currency 即係話國際流通嘅貨幣。 嗯， 而1984年嗰陣咧， 我今天都仲未國際自由流通喎、 但相對地，有啲國家都可以用啦，係、可以用啦。咁、但係佢未完全，但係有東南亞國家好多都係可以用嘅，包括香港都係其實係可以用人民幣，有啲地方買嘢都可以用人民幣。1984年，所有共產國家，包括前蘇聯、東歐集團等，佢哋全部嘅貨幣都唔係 hard currency 嘅，但係起碼今日人民幣咧，佢已經接近 hard currency。佢唔使靠你。第二，2001年呢、這個大陸入咗呢個 WTO， 佢經濟急速發展， 係 可能啊。呢、這個係鄧小平、到佢死一日都冇諗到嘅。鄧小平當時佢係知道個形勢係點樣，佢亦都我睇佢真係見過世面嘅人嚟嘅。佢咧唔會去到就去揾，佢知道揾啲左仔治香港，即係左派治香港咧，一定死硬噶啦。所以佢有一種務實。他亦都有嗰種謙卑。 我想鄧小平冇估計到呢會有大量的國營企業嚟香港買地起樓房。 我看一定估不到，到他死的日都冇諗到 啊！阿湛啊，你講了事物的一邊的道理啊，咁但係事物的另一邊，譬如剛才我講了國際金融中心啦，獨立的司法制度啦，唔好忘記仲有一個很重要的制約因素叫互聯網喎。 係 互聯網，譬如。在我們入行做新聞的年代，如果你說一個普通市民你想發表自己的意見，你唯一的渠道就可能打電話去電台，希望駁到進去講兩句，是 是 或者寫封信給報紙，希望那個 letter to editor、給編輯的信會登出來。 是 如果打唔電話打唔通，或者個編輯封信俾人投籃咧、你就發表無門噶啦喎，係咪？今天 唔係咯， 你哇，你睇下呢啲網上嘅直播， 仲有 你睇下 夠快揾咁嘅嘢都得啦。 係啊，即每一個人都可以自己呢去發表，即言論啊、意見啊，你嘛，即咁變咗一個咁樣嘅即空間啊，咁樣嘅。即係機會啦，喺以前係冇嘅， 係啊。 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睇香港嘅現況與前景嘅時候咧，我哋要睇到冰天雪地、日落西山嗰邊， 係啦， 呢個必須要嚇。即係如果唔係，我哋好容易係盲目樂觀。但係我覺得我哋都要睇到嗰啲，即係有利於去爭取、去維護核心價值、去努力嚇。即係做翻我哋應該做嘅事情，亦都有一啲有利嘅因素係仍然存在嘅。咁所以我覺得唔應該係徹底悲觀嚇。 啊、我冇徹底悲觀、嗯啊、不過咧，我只覺得呢個世界好多人冇講曬真話出嚟啫、嗯。一啲日日話香港再冇用嗰啲咧，我覺得佢係咪講真話咯？ 香港其實對中國仍然係好有戰略價值噶。嗱、啊，即係遠嘅唔講啦，譬如如果中美關係一交互、 嗯、 香港嗰個橋梁緩衝嗰個作用咧係好緊要噶。 係， 譬如你講誒遠少少，你話啊一帶一路。咁、嗯、呢、这個國策啦，好明顯。 係。 咁你一帶一路，你諗下咁多唔同文化背景、法律制度嘅國家，如果發生咗摩擦、貿易摩擦、投資摩擦嘅時候， 要仲裁。 去邊度仲裁啊？ 係。 香港係最好。 一半西方嘅地方咯，半西方。儘管中國唔會承認，但事實上佢係半西方、嗯。而香港而家咁嘅情況，頭先講咧，資訊流通、法治啊等呢樣嘢咧，其實對中國或者中共政府係有利嘅。 是啊， 但佢唔會講出口，唔係淨係啲左仔出嚟講話香港冇乜作用啊，會取代，我唔相信啊。 咁講左派裏邊都有人頭腦清醒，係睇到呢啲戰略價值嘅。譬如曾玉成，你話睇唔睇到？ 梗係睇到啦。啊，同埋最近有一樣嘢比較緊嘅、嗯，就話七警判入獄咧，係啱啱啊，咁啱得咁巧啊，係、嗯、原來咧係依個英國法官就判噶嘛，咁啊掀起一個反外國法官潮啊嘛。話要趕走外國法官啊，點點點啊！但係好快，呢啲聲音係 silent 咗嘅。 嗯。 而講呢啲嘢嘅人咧，我唔知道背後有人慫恿佢講，還是爭言論自由啊？我信言論自由，你可以噏嘅。但係咧，當時咁講嘅形勢咧，包括一啲所謂 educated class 嘅人都係咁噏咧，我相信就未必啊，完全係純粹係言論自由嘅問題，可能有人慫恿佢講啦。但係好快，呢種聲音係制止咗嘅。梁愛詩後來北京講嘛，呢啲問題唔應該牽涉到種族問題嘛， 嗯， 即係話其實中共中央高層已經睇到咁樣搞落去唔得掂。 我諗梁愛詩頭腦係清醒嘅，佢知道如果你連即係法官可以任意辱罵，司法尊嚴可以尊嚴可以隨意踐踏，你嘛？ 唔係抽你個種族出嚟講咧， 冇咗司法獨立呢一個定海神針咧，香港社會就亂噶啦。變咗暴民政治㗎啦嚇，咁你到時唔好諗對經濟投資冇影響喎，一定有影響。 係有影響，嗯、即係但仲有一樣嘢咧，以前節目我都冇講過咁。你講開外國法官呢樣咧，係、嗯、啊，香港真係好多外國法官嘛，因為呢個普通法嘛，即 比例唔係而家其實已經 我唔熟， 即係經過本地化嘅，其實而家個比例已經去到好少㗎啦， 去到好少、啊嗯、但係有個機制。是常會 recruit 啊，或者係咪會借嚟洗下咁嘅咧？交換嚟用啊！ 終審法院有，終審法院嘅非常任法官有一啲係海外嘅，譬如澳洲啊、紐西蘭啊、英國嘅大法官，即係佢嚟咧係做好似一個客席嘅，即係咁，但係五個裏邊嘅一個。 是 咁，但你話常任法官咧，無論上訴庭啊、高等法院啊、區域法院嗰啲，都係本地栽培出嚟噶啦。 哦，咁本地栽培咧，就係即係話前殖民政府咧，係有喺呢方面咧係有努力去本地化咯，唔係淨係特區政府開始，前殖民政府 係九十年代開始，即係踏入後過渡期啦，本地化個步伐開始加快啦。咁但係就算你計九七年回歸。開始做起啊，到而家都二十年啦。 係，不過咧，要講啊，講開香港咧，就唔可以唔講澳門嘅。 嗯， 其實如果你話當即係喺大概兩個月前咧，話要趕絕洋法官咧，唔該去澳門睇下咯。澳門啊，大把呢個即係西人法官啦。因為澳葡政府喺本地化咧，佢所落嘅努力啊，做得太少太遲啦。尤其是喺司法同埋法律界， 我覺得個焦點唔應該放喺洋法官定係華法官。一定要放翻喺咧，到底嗰個判刑嘅決定。